系，咁我哋咧有个新嘅环节啦，咁啊揾咗 Peter， 咁即系如果大家有听翻我哋即系头几次聚会嘅录音咧，咁你都会听到 Peter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一啲比较旧嘅作品啦，有啲连我都未睇过啊，犀利到系啦，即系有啲可能系明珠台做啦，或者第二啲渠道度睇到，咁嗰啲哇，但系以为又真系好过瘾嘅嘢嚟嘅，咁我哋倾下先，系啦，咁我哋即系或者即系今次就未必。讲到嗰啲即系咁刁转住咧，我哋先讲下啲集体回忆先好嘛，即系讲下大家为到底最初就系睇啲咩嘢咁好嘛。等 Peter 啦，讲下先，新年都可以一齐讲嘅。 好，咁啊，咁啊，其实细个咧就第一套睇咧，亦系我哥睇嘅。咁嗰时咧系一套啊日本有啲特摄咧，有个忍者咁咧就攞住把剑咧就可以变咗狮子头，咁就细个睇好惊啊，因为都系。人会变咗个狮子头咧，咁我读咗就叫做咩？系快捷三月侠咁样嘅。之后咧就再睇啲特色就系创化身侠啦，咁就好特别咧，佢可以有唔同嘅化身啦，就系又要今日废火土啊，咁就同埋佢系即系会有个即系瑜伽睡眠咧，佢如果佢唔变身，佢要补充能量咧。咁佢变咗一个石化咗，咁人就打唔到佢嘅。咁同埋佢呢啲片咧，翻嚟香港咧，电视台就会当系武侠片咁处理咧，就配啲即系好地道式嘅武打功夫片嘅即系曲，同埋啲武器咧招式都亦都好地道化。有个招式叫隔山打牛咧，就可以打好远嘅嘢嘅。 嗰啲名，你知嗰啲招式名，好似武侠片咁啊。 是啦，冇错。咁就当武侠片咁睇咯。咁之后再睇系有呢个天地双龙啦，咁就有天龙机同埋地龙车啦。咁佢有两个组合噶，就系、是、个地龙车就孭住个天龙机咧，就射个天龙飞弹啦。咁啊，亦都系天龙机又就孭住个地雷射地雷车。系射地飞弹啦，咁其实系两个机人嚟嘅，咁就佢有两兄弟个意识喺里边嘅，咁就可以，同埋佢咧就即系打交时咧个拳头都可以变到好大嘅，咁就睇落好似打到痛咁啦，咁就之后再有一套都好印象嘅，就系、是、伏魔三剑侠啦，咁就系三个地底人咧就。即系出咗嚟地面，咁点解咧？就佢话好似嗰啲地底嗰啲族咧要统治人类，咁好似嗰三个地底人就帮人类啦。咁啊，嗰个三个剑侠咧就系、是、有唔同嘅造型啦。咁亦都有自己弱点嘅。咁佢第一个有好似蝙蝠二嗰个咧，佢听到唔知有个恶魔首领系嗰啲发出啲。聲音咧就個頭咧就會裂開嘅。 唔係嗰時蝙蝠二嗰個係側邊好似有兩塊 兩塊 片咁嘅，即係嗰個左比單啦。 係啦， 蝙蝠二係嗰個黃色嗰個伊比魯啊。 黃色啊伊比魯嚇，就佢就好驚見到自己個樣，因為可能覺得好 衰，樣衰佢覺得。 樣衰 佢就會定咗型嘅，喺見到自己個樣。 係啊，第三部就即系个 加布拉嘅嗰个大只嗰、那个，但系咧个弱点就系咩咧？ 你俾人个身体咧就会流晒啲水咧，就会冇晒力咯。 系啦，跟住佢就要狂饮水嘅，同埋咧佢搵啲胶布咧就贴翻自己穿咗佢啲窿咁就得噶。 吓，系啊，嗰套都 有少系搞笑角色嚟嘅，即系佢力量型兼又系搞笑角色嚟。 系啦， 咁如果系差唔多咧，系呢套系点讲咧？其实佢同天地双龙都有一个特点就咧，佢哋冇人间体嘅，最初 系 佢唔系变身，即系你话佢变身超人咧，其实唔啱嘅，因为佢系冇变身嘅，佢平时都系嗰个样，咁而啲人见到佢嗰个样，初初系好惊，咁但系后屘就 friend 咗咧就 OK 啦，咁但系佢后屘去到第二，即系叫做中段转啦，通常呢啲剧都系去到中段啊转转桥，咁中段转桥咧就无论天地双龙同呢个伏魔三剑侠都系有翻人间体嘅。咁當然佢人間體解釋就係佢因為佢係法術嚟㗎嘛，變咗伏魔三劍，咁佢咪變咗人。咁但係加布拉嘅法術就比較渣，佢就只可以變咗隻鴕鳥。 啊， 係啊，係啊， 一个好大只嘅鸵鸟，比较搞笑。咁天理双龙啊，无厘头啊，明明机械人嚟噶，点解会变人？我原来咁唔知啊，佢都系赖 hologram， 你唔知乜鬼嚟啫。咁但系咧，佢次次要变翻个天理双龙咧，佢就叫个天理双龙飞出嚟，跟住咧佢就会beam翻上去嘅，都好古怪嘅。咁但系佢哋从来都唔系原装嗰两个人嚟嘅，佢都系话系一个人格嘅。模擬，即如果你讲人系模擬，佢差唔多系叫佢做嘅，因为嗰两个真人咧唔系死咗嘅，其实佢仲喺个星球度，俾啲外星人捉咗翻去，佢达达星人啊嘛，咁啊捉咗翻去啊，唔系达达星人，我唔记得佢叫乜嘢星人啦，咁因为佢哋成日嗰啲机械人咧唔识讲嘢，嗰啲兵就低低低低啊，即我哋叫做低低地星人嘅，系啦，咁佢其实个真正嗰两同埋个老豆嗰个博士系俾佢哋捉咗翻去做紧奴隶，系冇死嘅。后屘最屘一集又出翻嚟，系啊。 哦， 咁啊，即系可能嗰时兴啊变身超人咯，所以就咁样转咗啦。 系啊，但系佢系唔系真系嗰个人变噶嘛？唔系嗰个人嘅本人或者将个意识咩咯？其实佢真系真真正嘅人格模拟咯。所以呢样嘢其实系你而家打翻转头啦。啊，佢呢个 concept 好新，好先进噶，其实系啊。 嗯， 因为以前咧，你通常都系会将佢个即系当好似灵魂咁入咗落去噶嘛，即系卡身嗰啲咧，系你咁理解嘅。但佢唔系嘅，佢真系人格模拟嚟嘅啫。佢其实由到尾都系机械人嚟嘅。嗰两个天理双龙唔系佢个嗰细路仔嗰两个大哥二哥嚟嘅，大哥二哥系未死嘅，仲喺星球打紧工嘅，系做紧苦工嘅。OK， 即系同我哋而家差唔多啦，日日做紧苦工啦，系翻公司。 喂，但系咁奇怪，佢又做紧苦工，佢又可以咁样说过嚟， 系啦，点解佢咁得闲可以整咗只咁劲嘅机人出嚟？去问翻佢啦，你问翻佢啦 ，OK， 系啦，佢冇讲嘅 ，OK。所以佢开头就话佢哋第一集就捉咗佢哋去，跟住咧就话，跟住已经话好似佢都成年后嘅，就话呢个咁嘅天双人就翻翻嚟地球啦，咁样嘅。咁但系点解佢会制造咗出嚟咧？就唔知啦，系啦，佢其实反而冇讲嘅。 O K， 咁啊，除咗特色咧，原来有一啲片咧系好特别嘅，系将嗰啲模型嗰啲特色咧就加埋呢个动画嘅。 嗯， 咁啊，细个睇嗰套叫《恐龙探险队》啦，咁系做咩嘅咧？嗰班人咧就系、是、即系会去做保育嘅，即系佢以前咧即系攞啲恐保护啲恐龙啊， 动物爱护协会咁上，不过佢哋系爱护啲恐龙嘅。 系啊，系即系啲恐龙蛋啊，即系比如硫磺，嗰啲熔岩咧，即系硫过咁，佢会即系湿起恐龙蛋啊，跟住攞去养啊，系啊，整个自来水公园咁样啦。咁嗰、那个 其实嗰啲恐龙唔系邪恶过，你成日以为咁样，咁啊即系打恐龙帝国噶，唔系 噶， 佢唔系噶，嗰啲恐龙系正常现实之中，即系有啲做一识 part 咁嘅啫呢度。 咁但系啲恐龙系喺现代出现啦，定系佢哋翻咗去？ 佢咪现代出现咯？佢话唔知咩原因，即系有个入，我唔记得咩原因喎，佢系搵一个岛定乜嘢咧？即系嗰度有恐龙定咩咧？我唔记得点样开头，点解会有恐龙噶？佢真系讲复活噶，佢话其实系未死噶，未死晒噶。 哦，咁正， 系啊。 咁所以系要保护啲恐龙啦，佢有架车嘅，就好似啲拖卡咁样电车一 然后两 拖一个， 系啊， 系啦， 好排都系出翻呢个玩具嘅，出得好靓嘅。 哦， 咁啊车中又有车嘅，咁啊又架后边架车又好似凹咗出嚟，系咪可以潜水嘅？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佢有架直升机就放出嚟啊，咁好过瘾嘅，系啊。 可以喺水上面行嘅，因为佢有个好大嘅， 系啊，那个碌 咧或者游轮， 即系潜唔到落去嘅，即系水面 潜 嘅啫。我唔好记得佢，佢嗰个系水用嘅，佢甩咗一卡啫，系咯， 系啦，有架直升机啊咁样嘅，同埋嗰架车颜色银色配红色噶，咁大家可以想到做咩嘢咧？银、色配红色咧，就系、是、其实系行出人嗰个色，因为佢应该都系圆谷嗰间公司做的、 哦，即系超人颜色， 超人 顏 色 係啦，其實佢好新嘅呢個概念，因為你當時啲人都係中意睇啲打嘅，咁而佢竟然即係唔係講打，咁係咪完全冇呢個 topic 咧？咁有嘅，之前都係雷鳥拯救隊呢件事，咁但係雷鳥拯救隊係救難啊嘛，咁啊呢度咁得意係講去講保育嘅咧，咁呢個當時嚟講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好新嘅，亦都唔係話啲人咁，其實個個都接受嘅一個題材咯，可以咁講當時。 系，因为嗰阵时啲细路仔好中意恐龙啊嘛，因为佢 系日本啫，系日本啫， 系啊， 係因為日本咧嗰時佢哋好中意跟住啲博物館啊，佢哋可能有啲好大嘅展覽啊，咁就會帶起啲熱潮啦。咁好明顯，點解有一排佢哋中意嗰啲好似好埃及嗰啲咁嘅造型咧、 哦？ 其實肯定嗰時係因為日本係做緊一啲同埃及有關嘅一啲好大嘅展覽。咁、而恐龍咧，亦都應該係因為佢哋有啲博物館係做嗰啲恐龍有關嘅展覽，咁有啲恐龍骨啊啲咁嘅嘢。咁所以佢哋先會話去即係又食翻個佢哋自己嗰時有啲嘅熱潮啦。咁去做，咁我當然我唔係好清楚佢嗰啲即係展覽係點啦。不過你睇翻佢啲介紹都係因為一啲坊間嘅話題性咧而做嘅，係食翻嘅。咁你見到咧恐龍骨呢一件事，其實你都係幾多嘅即係卡通啊咩都有，即係有用啦。你其實宇宙飛龍本身咪就係一條恐龍骨嚟咯。係 啊， 咁佢又吸埋啲古文明嘅題材啊嘛，宇宙飛龍又咁呢一個，你話呢一個特攝嘅恐龍拯救隊咧，咁佢就真係好奇怪地咧，佢就真係放棄咗用戰鬥呢樣題材，佢真係講去保育。咁好明顯就係佢去到第二輯就變咗打啦。 哦， 你講嗰套 係 愛情超人， 愛情超人啦，變咗。咁佢真係就唔係續落去嘅，即係好似係另一個古仔嚟嘅。咁但係佢又係最初嗰陣咧。嗰架嘢都系一架车咁嘅嘢啦，都系差唔多嘅。咁你嗰架嘢，但系佢嗰两个主角，因为佢呢个仲有一个特色就系佢其实啲人物咧就系画卡通嘅，即系佢嗰啲模型就系模型啦，系咪啲特色嗰啲系啲即系叫做缩尺模型啦 ，miniature 嘅嘢做啦。咁但系佢一人物嗰部分咧就系动画嚟嘅，即系好特别嘅动画加特摄嘅作品。咁啊。咁第二套就係叫乜嘢嗰套嘢叫乜嘢？總之佢裏面嗰個超人叫愛善超人嘅，好核突嘅。咁點解呢？其實就因為嗰兩個主角係兩兄妹嘅改造人嚟嘅。咁、那個女嘅叫阿愛，那個男嘅叫阿善咁咯。 佢係半邊機械半邊身體，然之後又再合體咧，就佢將半邊嘅機械，即係女嘅半邊機械，再加男嘅半邊機械，就合咗做一個機械。跟住然之後咧就。倒翻转系嘛？ 佢好似唔系半边嘅，佢系咁样表达嘅啫。 系， 即系佢表达咁啊，梗系影半边啦。半边系机器，其实佢应该就成个系改造人嚟嘅，即系 cyborg 嚟。即系我又唔记得点解，好似又系瓜咗嘅开头，我唔记得咗点解啦，系啦。即系总之佢初头嗰半套咧，最初都未有爱情超人嘅，佢哋合埋咧之后咧，就会将佢嗰架车会变成咗架蓝色嘅飞机，前面有个转嘴嘅。咁所以咧就靠嗰个飞机，即系你当好似飞侠咁，靠个飞机去同嗰啲恐龙打嘅啫。咁佢系打嘅，即系佢嗰度直变咗系恐龙帝国噶，即系又系啲恐龙系坏人嚟嘅，就变翻呢啲套路嘅。嗱，其实真系行套车嘅咋，因为佢第一辑其实明明摆脱咗呢样嘢噶嘛，去玩即系保育恐龙，但系佢第一辑已经又要做翻啲即系战斗啊、超人呢啲俾你睇。咁只不过佢用翻个风格，系用翻即系动画加特摄，同埋有恐龙呢个元素。咁但係變咗打返恐龍帝國，咁呢個其實咪行倒車係咪？咁跟住去到佢中間嗰度呢，即係叫做轉即係我哋會叫做下半年嘅季度，咁即係好似即係而家你就會叫佢做第二個獅神㗎嘛，係囉。咁佢就做乜呢？佢就索性唔係變嗰架飛機，佢索性兩個變咗叫愛善超人，一邊紅一邊綠，哇核突到爆炸，大佬嗰個真係算係、都算係巨大特攝超人都叫最醜樣嗰個咁滯㗎。 我睇啲相 好大 㗎，我都覺得 好大。頭又好大嘅，即係你平時睇啲超人呢，個超人面就好通常比較瘦削㗎，佢又唔係嘅，好臃腫嘅，即係塊面呢係有個拳骨咁，好核突嘅。總之個樣即係大家揾下愛善超人就得㗎啦，就你自然揾到。咁將嗰個飛機咧，就唔知點樣一佢變咗超人出嚟之後咧，佢一手捉住嗰個飛機就執咗自己個額頭度變咗眼燈喎。 嚇、 係啊， 即係佢額頭眼燈咧，其實就係佢嗰架平時嗰個飛機嗰個形，但係啲好細嘅喺個額頭一粒燈咁細嘅啫。咁佢就變咗又好似含卵出嚟咁咧，會用到上嗰粒燈，好似會斬嘅，即係又係即係能量。呢啲其實好老土嘅，即係根本完全係食翻啲即係已經係人哋做咗好多嘅嘢，咁佢都唔知係救市定做咩，其實係。好明显就是他行下啲嘢唔好得，所以转做超人嚟玩嘅。系，咁仲有咧，佢最搞笑咧就佢只手咧系可以变到个锯喎。 系啊系啊，我见到啲相都有咁样。 哇，其实都爆炸，即系佢个锯意思系咧喺个拳头度突然间有条罅咧变到个锯，即系其实好明显佢系戴咗只假手啦。咁就哇，嗰手假到咁，即系我宁愿不如直情好似 換手變咗個鋸變咗個武器武流。咁但其實咧嗰套就反而好多人睇嘅，我就唔知點解。即其實我就唔係咁欣賞嗰套嘅，反而我自己。咁跟住咧，佢好似再有再下一輯嘅，但係香港就唔好做。咁下一輯咧，好似係都得啊？唔係，佢都得係天山五號啊，定係炮彈人啊？佢嘅下一輯咧？ 天山五號應該係咪叫科學探險隊啊？ 係科學探險隊啦。咁如果你話承繼翻有即係呢個卡通片加特攝，就係應該係科學探險隊啦。係咯。 係啦。 係咯。 佢係 咁，但係另一套咧係講炮彈人嗰度咧，香港就冇做到嘅，係。咁佢嗰套就係好似就反而係真人做翻嘅，係啊。咁但係好似係咪有關嘅咧？嗰套同呢一個系列反而，因為佢係楞翻嘅嘛，佢玩時空旅行咁。咁定係天山五號先算係佢嘅即係再續落咧？因為通常去到第三套咧就幾大唔同。嗱，咁我哋唔好理佢個實際個兄弟嗰個血緣啫。咁跟住仲有一套就係天山五號，天山五號係有做嘅，香港都係科學探險隊啦。咁嗰時係有埋廣東話主題曲，係咯。咁呢個啊，Peter記得係點？ 係呢個係我哋首先有架即係大嘅飛機啦，跟住之後有三架。交通工具啦，同埋即系跑车可以蓝色跑车可以变身到飞机嘅，跟住有架红色车啦，可以变成 地 车。 都系架吉普车嚟嘅， 系啊，吉普车。跟住有架黄色火 van 系可以变潜水艇咁样噶。咁佢哋做咩咧？就系、是，佢哋咧系即系会探查一啲神秘现象啊，即系佢可以喺嗰啲复活到嗰啲人头系点解会咁样。边个起嘅咧？咁佢哋好可以坐时光机翻去以前咧，即系睇下嗰个真相系点嘅。咁通常系佢作一个解释咯， 作佢一个解释。嗱，你讲你天山五号咧，其实就系嗰架大嗰架机。 哦， 系，仲有一架好似白色嘅咧， 灰灰地色， 白色嘅时光机咧， 系咪嗰部咧？ 系，咁。佢咧就有個白色嘅，好似鯨魚嗰個時光機咧，就會即係有個機器個轉咧，就會消失咗，就翻到以前 嘅。咁佢其實單架即係天山號嚟嘅，都係天山幾多號啫。咁其實佢嗰個藍色跑車就係、是、咪藍色跑咩咩飛天天山號嘛？佢嗰時無聲叫做 啊，好似 係咪咩藍色跑車變身呢、這個佢講變身喎，最奇怪變身呢、這個飛天天山號嘛？咩紅色咩紅色車咩？变呢个咩钻地天山路啊？咁黄色车咪变呢个咩潜水天山路咯？咁都变完之后嗰架嘢咧，好明显大架咗十倍唔止啊！因为嗰明明架跑车嚟噶嘛，咪变完变咗个喷射机咁大架噶。 咁样 系啊，同埋 咁你降落嗰阵系坐到人上去噶喎，咁吓咁咪发大咗啲咁，但系佢就冇喺呢样嘢度睇佢解释嘅。咁其实因为佢亦都唔系咁重要嘅呢样喺佢个故事入边，即系佢只不过系佢哋嘅。佢哋用嘅啲車啊、啲飛機嚟嘅啫，咁就因為要配合玩具嘅推出，所以先有咁多古古怪怪嘅設定。但係個故事入邊咧，佢哋嗰啲變形嘅嘢唔咁重要嘅。其實佢最重要係講佢嗰個去尋找嗰個真相啦、啊，咁同埋到底呢啲古文明啊、或者神秘事件到底係咩回事啊？咁當然佢呢啲都係真相，就係佢作啊。咁但係你對成件事嗰個探索嘅精神咧，其實係幾有趣嘅嚇。咁、當時我都幾中意睇呢出嘢。咁同埋佢嗰時其實我後屘睇翻嗰啲玩具嘅介紹嘅，佢話嗰時點解佢就係咁樣要咁樣變形咧？其實嗰時係同傳說巨神啦，其實嗰個系列嚟嘅。咁佢個特點咧就係佢嗰架玩具咧，即係個超級感，就係撳一個掣佢就可以變形嘅，即係佢唔需要你揾隻手指去反嘅。 即係 撳一下，都好似架飛拳咁撳一個掣，咁啊射個飛拳啦。咁佢又唔係，佢撳一個掣，成架就會自己彈開。咁就會由嗰架跑車就變咗嘛架飛機，或者由架紅色嗰架個吉普車就會變咗做架轉地車咁咯，或者由個貨 van 即係架高高 van 啊，跟住成架攤開咁變咗架潛水艇咁咯。咁而當時傳說巨神啊，再要進多一步咧，就佢三段變形。咁但我就唔知道佢嗰個三段變形係咪其中有一段係要揾手即係去掹，我懷疑係嘅。咁但係點解傳說巨神咁狠呢？明明三合體係三合體咪三部機合體咪算，但係佢就無端端呢，佢都有車同埋飛機兩個狀態嘅，同埋再有第三個狀態就係合體嗰時嗰個狀態嘛，變返個合體嗰時嗰三個部分嘛。 咁但係車變飛機或者飛機變車啦，嗰樣嘢其實就係同呢個天山五號呢個系列係一樣嘅，都係咁撳一下佢就會自己擦即係彈開。咁嗰時有個咁嘅即係叫玩具嘅背景就咁樣。咁但係套劇睇嗰陣，我哋就冇乜點理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玩具嘅，因為即係其實個玩具唔係好吸引嘅，講咗一句。但係個故事係非常之吸引，因為每集都講我哋去調查呢啲。咁當然佢唔係話無端端即係神秘節目咁樣無端端開個題啊，即係佢梗係開頭咧係有個事嘅。咁有個事咧就令到佢哋咧需要翻去以前咧去做一個調查咁樣。咁但係好有趣㗎呢個話題咧，佢因為佢又唔係戰鬥啊嘛，佢唔係打。佢主要去調查，咁就通常佢去到嗰度咧，就一定有啲危機嘅。咁你就當嗰度危機嗰啲嘢做咗啲似雷鳥咁啦，即係雷鳥拯救隊咁啦。咁總之佢哋唔係一個即係佢哋唔係真係去戰鬥嘅一個部隊。咁但係佢哋有武器嘅，因為始終你去咗古代去咗城，咁佢啲機都有，其實有嘅，有武器嘅，係咁咯。 係 同埋時間旅行有關係咯。咁變咗你哇，呢幾樣嘢都有趣係咪？係咯。 系 咯，系啊，那个其实几多人睇都中意，但系咧你话冇出名咧，其实佢嘅名气就即系及唔上佢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做第一代嗰个嘅恐龙探险队啦。如果你讲讲个名气，咁同埋如果你今日大家已经睇完《Jurassic Park》再翻转头咧，你就会觉得哇好 amazing， 当时原来已经有人拍一啲好似《Jurassic Park》咁，都系奈何以嗰时嘅特技，你就唔收货啫，系咪？即系如果《Jurassic Park》嗰几个咁嘅主角吓。都是畫出嚟卡通嘅，跟住嗰啲恐龍咧係 stop motion 或者人扮嘅，我諗你都唔收過啦，咪嗰度仲有識拍，如果咁樣拍，係咯， 但嗰時睇咧就好好睇咯， 唔係好多細路仔吸引到嘅嗰時，如果你講恐龍探險隊，因為冇得打，因為佢覺得係都唔打嘅，係咯， 恐龍係好特別嘅，即係佢有好似幻想出嚟嘅嘢，但係現實上又佢有啲化石咧，佢又真係。 系啊，系啊， 存在过噶， 系啊， 所以系介乎于幻想同现实之间噶，但实际 佢唔系幻想，佢里边出现嗰啲恐龙全部系真嘅，佢唔系自己作啲出嚟嘅，唔系作嘅，系啊，佢只不过边个探险队系作，同埋我现代原来仲揾到有恐龙存在呢样嘢系作啫嘛，佢啲恐龙出现，恐龙原来全部现实嘅恐龙嚟嘅，系啊， 所以恐龙系吸引咯嗰阵时， 对香港细路仔其实唔麻麻地， 哦，系啊。 香港細路仔對恐龍嘅想像其實唔係咁強烈嘅，即係冇西方啊，日本可能冇乜啲即係太過啲展覽咧，去即係 咁啊，又唔係嘅，都有嘅嗰陣時，其實呢、這個科學館咧都擺咗，即係好多時都會擺。 你講科學館嗰陣未有嘅喎。 哦，咁啊，咁嗰陣時啊未啦嚇，即係我都係嚇好後期，即係侏羅紀公園打後咁先開始識嘅。 係咯，咁你嗰時香港你點樣可以接觸到恐龍呢樣嘢咧？即係其實恐龍呢樣嘢，我哋都係睇啲就係睇呢啲劇啊咁樣講嘅啫嘛。咁其實我哋喺現實上係咁，我哋都知道係哦係有恐龍化石啊，係有呢啲嘢咯。咁但係其實我哋喺實質嘅接觸上面，其實我哋冇乜噶嘛。即係唔好講恐龍啦，你想講現實獅子、老虎啊。你有幾可見到啊？喺香港，咁所以你唔會好似啲日本嘅細路仔咁對獅子啊，對呢啲嘢係有啲乜嘢嘅，即係哇好覺得好鍾意。咁甚至乎 Peter 話驚啲見到即係獅子丸變身做獅子，哇好得人驚啊咁樣，係咪？係 啊，但係即係日本就因為佢有呢個知識咯。 佢有呢個知識啦，同埋佢傳統上係有白獅子呢個即係呢啲能劇啊。 系， 即系呢种背景，系、哦、啊，咁变咗佢哋对狮子，尤其是白狮子呢样嘢，佢哋系当系神嘅一个存在嚟嘅。系，咁但系我哋中国人咧对狮子咧，其实就唔觉得有啲咩好特别嘅，即系冇龙冇狮咁，咪嗰啲狮子咯。咁平时你可能都系睇啲泰山咁，都有见过狮子嘅，或者喺即系日常都系见到啲新闻，咪有人俾狮子食咗咯。即系其实对狮子嗰个印象咧，其实未必系太正面添，甚至乎即系如果以香港嘅小朋友当时， 系 即系喺度猛兽嚟嘅啫。其实系 系啦， 即系或者系 即系比狗咬人更加得人惊，咁你只系用狗嚟类比，咁佢比狗大好多同埋恶好多嘅，咁你佢会食咗你嘅，咁系咪？即系啱啱先食咗啊，咁成日都听啲咁嘅嘢嘅，哇！有人去嗰啲游乐场啊，咁都唔系游乐场嗰啲咩野生动物园啊，咁喂有人唔识死落车啊，诶俾狮子食咗，好惊啊！咁即系嗰时我哋嘅印象系咁嘅。即狮子可能是一只怪物嚟嘅，甚至乎我哋觉得好似好恐怖啊咁样。咁虽然咧，我哋成日动画嗰啲咧就哇有好多，即系有啲狮子，即系类似狮子王啦，即系狮子王抄嗰套叫小白狮啦，系啦。咁但系你嗰啲你又当卡通咁，你觉得好得意咁啊？乜鬼佢都觉得好得意啦，蜜蜂佢都觉得好得意啊！你平时如果蜜蜂都走啦，系嘛，叫佢针你噶嘛？咁其实喺我哋嘅心目中咧，其实我哋唔系觉得嗰啲动物咁 friendly 噶。即系唔好讲动物朋友啊，成你系会觉得，如果你遇到呢啲嘢咧，系应该走嘅。嗰时有啲咁嘅概念嘅，即系点解我哋嗰时有啲咁嘅概念？系，因为我哋系城市人嚟噶嘛。如果你喺城市，俾你遇到突然间有只唔知乜嘢动物咁样，你咪其实最好系避之得吉啦。 系，见到嘢 即系你通常都系咁样教噶嘛，系咪？话如果你遇到一只嘢，你就唔好。惹佢啦，系咪？可能你会佢咬你啊，咩咁？就算狗都系啦，你唔好讲系咪？狗你街嘅狗，你冇理由嬲佢，咁你想去咬你咁啫？咁嗰时啲狗好恶噶，系哦，唔系而家你啲狗玩具狗，嗰时好多人养都系狼狗嘅，大佬要讲少啊，咁你见到惊噶，大佬会咁唔奇噶，唔奇噶，即以前我哋对动物嘅印象咧系唔友善噶。即系我哋细个话对动物的印象，对真实嘅动物的印象唔系友善嘅，系啊。 哦，系讲起蜜蜂，我细个睇嗰套《小蜜蜂领记》咧，学到好多嘢。即系原来啲蚜虫咧会同啲蚂蚁共生嘅，蚜虫咧系会俾啲即系糖水 糖类 嘅，系即系真嘅呢样嘢啦。 系哦，佢话嗰啲蚁系有专系饲养蚜虫嘅呢一种习惯噶嘛？喺现实上其实系。 系啊，所以即系日本嗰啲动画都有教育意义啊。 佢系有啲自然科学啊，好多入边咯。即系虽然你话就算佢有啲系科幻都好，佢唔系完全系即系乱噏啊，或者系啊。所以其实系好噶，我觉得我哋以前有多嗰啲作品咧，其实尤其是嗰啲唔系以战斗作为主线嗰啲啊，系啊，佢嗰时系有好多。知识啊，或者有啲意义喺里边。咁但系当时有几多小朋友中意睇咧？因为嗰时基本上咧系冇超人、冇机器人嗰啲，好多人都唔睇嘅。咁啊，包括松本零士一个一大系列嘅嘢啦吓，跌到咁其实唔系个个都睇嘅，系啊。即系几乎嗰时我揾唔到人系中意嘅，系啊，好似得我睇嘅咁样。我话点解呢套卡通？ 呢套系咪例啲同无线都做过？因为我记得。 系最初嗰阵系黎的做嘅，咁啊黎小田唱主题曲嘅，咁嗰时嘅主题曲咧就好骑呢，第一就佢哋自己奏过啦，咁就音乐就冇原本嗰只咁即系奏得咁 激昂， 因其实可能佢啲乐器都少啲啦，冇办法啦，咁比较亦都简单啲呢个录音比较啊，个声冇咁唔激昂噶，佢歌本身系一只好民歌向嘅歌。咁但系咧，黎小田个填词其实 O K 嘅，我觉得填得好好嘅嚟讲，即系佢讲到咧嗰个古仔入边要讲嘅嘢，即系佢完全唔系好似平时啲卡通歌咧，系咁唱嗰个主角个名啊，或者唱嗰个卡通个名啊，或者咁唔系嘅，佢真系好似一只歌系有歌词，正常嘅歌系有个意义讲出嚟。咁佢其实基本上都系讲穷系唔紧要嘅呢件事， 系 啊。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佢成个卡通片嘅主题嚟嘅，系啊。哇！咁其实你细路仔想唔想睇啲咁嘅嘢？穷系紧要咁我谂你有电视睇得嘅，当时嘅人都唔算好穷啦，系嘛？应该都如果讲当时要穷嘅，系咪应该连电视都冇得睇？咁即系当然唔系有电视代表好有钱，都 OK 啊，唔使瞓街系咪？咁佢里边讲系穷嘅，可能讲紧瞓街啊嘛。咁就讲紧个地球已经系好没落啊。咁讲个铁狼地系穷鬼嚟嘅，系会点样咧？佢就会俾嗰啲换咗机械身体嗰啲贵族咧就追杀，即系变咗猎打猎噶嘛。咁结果佢妈就咁死咗。咁佢就决志咧，就一定要啊换到机械身体，即系差唔多咧换到机械身体咧就系、是、其实你就系个上升阶梯嚟嘅。咁而佢就得到呢个美达路俾咗佢嘅呢张 啲想人落車道嘅車飛嘛。咁呢個就話佢個中站就去到嗰、那個即係國美大道嗰個星球啦。咁其實嗰度就係換到機械身體，即係佢話佢可以免費換嘅幫佢。即係你我都唔知佢點解嘅，總之你當佢中咗獎咁啦，即係唔知點解會揀咗佢，即係其實好貴嘅，本來換機械身體。咁 係要 即係依家嗰啲電話騙案咁。 唔係，我唔知佢點樣啦。總之佢冇講點解嘅，即係無端端美大佬就救咗佢，跟住就話帶佢去換機械身體嘅。其實都幾怪，幾怪嚇。咁啊，但係又唔知點解佢又換咗機械身體就會係富貴人啦。我又唔知有咩關係啦，係咯。咁但係佢嗰時個社會係咁嘅，總之 OK。咁所以佢就一定要換咗機械身體。但係咧，佢每一集故事幾乎咧都係去否定佢呢一個嘅意念嘅。因为咧去到好多星球咧，嗰啲人已经换咗机械身体嘅人咧，系想抢佢嗰个身体啊，想变做翻人啊。系佢好多集都有好强烈咁去讲呢样嘢。咁结果去到最后嘅故事咧，就话俾你听咧，其实唔系好事嚟嘅，换机械身体根本系同埋佢哋啲人有少少都系呃佢去嘅咋，系啊，或者系帮换机械身体，但系其实啊。 真系 佢又唔系偏安嚟嘅，即系其实咧，你咪其实都交换啫嘛，即系总之其实佢系要佢本来嘅身体去做能量嘅。 哦， 你当系咁啊？咁唔知佢唔记得佢真系点啊？唔重要嘅，其实呢啲啊，最重要就系最屘阿铁狼经过成个嘅旅程咧，就体验到就系咧，原来佢拥有紧嘅，即系嗰个所谓肉身咧，系即系原来系最宝贵嘅。佢就系讲啲咁，咁所以最屘佢决定唔换，咁同埋同阿美大佬最屘系。反個星球仲炸咗佢嘅，係咁樣嘅。咁係一個咁嘅故仔。你諗下，哇！其實佢講係咩？你聽落好科幻，但其實佢咪即係話俾你聽，其實你窮唔緊要嘅，即係你就係你而家擁有嘅嘢真係最珍貴嘅。 嗯， 係啊，係。即係無論你窮有富又好啊，其實都唔係嗰個問題啊。咁哇！你諗下呢個故仔其實都幾有教育意義嘅嘢。咁但係你當時有幾多細路仔係會即係會有興趣睇咧？咁但係當時我又覺得好好睇喎，因為佢每集都有好大嘅危機啊。咁可能佢哋隨時翻唔到上車啊，因為嗰度啲人有時想熟咗佢啊，咁想攞咗個身體喎，就成你諗啊。 同埋佢就係認車飛嘅話，即係佢啲人哋搶咗張車票， 冇錯，亦都試過多次就係俾人搶咗張車票，係啦，佢認飛唔認人嘅。 咁樣 係啊，好殘酷啊！呢個係 係啊，係好殘酷嘅，即係佢嗰個世界其實係咁嘅，係啊，咁即係就算個車長係識得佢哋都好，咁其實佢係啊，如果冇咗張飛，佢都唔會俾佢上車嘅，係啊，咁邊個揸住佢嗰張飛就可以上車嘅？咁我唔知佢係咁嘅咁所以佢哋又成日都會關可唔可以追得翻架車啊？架車其實準時就會開車，唔會等你啊！呢啲啦咁佢哋都多次有追車嘅呢一個咁嘅劇情嘅，都係啊，即係爭啲上唔翻架車，即係架車開緊啊，應該就要追翻上去。咁你都知啊，火車可能好慢噶嘛，咁你都仲追，但係佢越嚟越快噶嘛。你今日飛咗上天喎，你飛咗上天就追唔到啦。咁你以後都留喺嗰個中間個站，你走唔到。咁其實佢係每一集都有每一集嘅故事，同埋佢幾乎都係單集完嘅，除非係一啲咧複雜啲嘅故仔，即係例如去到講呢、這個遇到夏洛古啊，遇到呢個愛美達拉斯啊，咁即係內神嘅故事咧，咁佢就會玩即係兩三集嘅有時會，咁就好少嘅，通常都係啲一集完嘅故仔。咁所以其實好好睇嘅，即係覺得如果當個冒險故事或者一個旅程嘅故事咧，哇！佢其實每一集都有一個意義講俾你聽，咁同埋有個最大嘅謎團咧。其实就喺美大佬身上嘅，到底美大佬系咩嚟啊？唔系佢系边个？佢咩嚟啊？到底佢系机械人啦、啊、人啦、啊，定咩嚟嘅？ 哦，当时都唔清楚嘅， 系啊，好神秘。你唔系想睇美大佬除衫啊？因为佢已经成日除衫，你想拆开嚟睇下佢咩嚟？系啊，即系你想睇下佢照 X 光度嘅女嘅系点嘅？但系佢有照过嘅，佢人嚟嘅。 哦， 嗯。 當然佢又佢好瘦噶嘛，不過啲骨好怪嘅。咁但係佢好怪係因為呢個從本靈視會畫到佢咁啫，嚇，唔係因為佢係異形嘅，佢其實人嚟嘅。咁後尾個講法就話，原來佢係不斷喺唔同嘅人身上轉換靈魂嘅。 嗯， 咁佢有個比較穩定啲嘅講法就話，其實佢就係用咗佢媽個身體。係 啊， 係， 話佢好似我有媽啊嘛。 咁但係其實佢由頭到尾都咁樣㗎啦，就算佢講佢哋換幾多次都好，因為從本靈視嘅世界女人個一樣樣㗎嘛。所以佢話佢係佢阿媽嘅樣，呢個係多餘嘅，因為佢幾乎喺街遇到每一個人都係同佢阿媽嘅樣。咁而美達路嗰個阿媽係邊個呢？佢返到去嗰個母校係邊個嚟呢？咁其實根據後尾嘅講法就係、是、 其唔系应该咁讲，佢个名啊，即系佢嗰个正式个名啊，其实就系千年女王个名咯。咁所以佢哋就话，其实佢其实系千年女王嚟咯，即系就系雪夜离生嘅。咁但系因为佢后尾机械化咗咧，佢就变咗唔系以前咁一个好有爱心嘅人。咁佢就要不断去即系就去否定，即系机械化系会令到人冇咗即系冇咗爱心，冇咗感情啊。 系， 咁呢样嘢佢就喺翻后来嘅，即系后来啦，即系好近年嘅近代翻嗰个嘅，即系美达佬传说啦，入边就由佢细个开始讲，咁佢就嗰度就真系讲佢系千年女王嚟，咁而美达佬同个美达拉斯关系就两姊妹嚟嘅啫嘛。 好 ，OK。 佢咁讲，佢咁讲，咁而美达佬咧，科特系着白色衫，咁点解后屘系变咗黑色衫？但系呢个当然佢呢个系嗰时已经讲过，其实嗰件系丧服嚟嘅。 系。 即系佢系每一日都为咗死去嘅人去送丧，其实讲紧呢样嘢，系啊，所以其实系好正嗰套嘢。如果你识欣赏呢套系，净系文学嚟啊，你可以话系动漫里面嘅文学作品嘅级数。系咁，当然咁佢都系抄嘅，因为佢就系抄咗呢个银河铁道之嘢啊嘛，宫泽贤治嘅。即系其实呢个就系嗰个坐间银河铁道嗰一下啦。咁个成个实质嘅故事就系、是、啊，从边时？再作嘅就跌到嗰個就係、是，即係嗰個就冇關機械身體嘅，嗰、那個係個奇幻嘅故事嚟嘅。咁但係銀河鐵道嘅呢、這個呢件事咧，就係因為文學首先有人咁寫咗先咁，所以其實呢個本身都係文學再變出嚟科幻咁，做乜都係文學啦。即係經典再變出嚟嘅就另一個經典，就係、是、我成日咁講。喂，咁呢一節其實差唔多未啊？我哋會唔會再下一節再同大家講？有冇？ 好啊。 好，咁咪再講啦，係咯，係啊。